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04集，引君入瓮。从此之后，王东就觉得他以前的小偷小摸和现在这种真正的杀人放火比起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王东也看到过身边的教众背叛，然后被扔进了火槽做人了。赤炼堂堂主的功夫实在太好太可怕了，所以叛变的人根本没有一个能活到第二天。王东觉得再这么下去，掉进火坑死是迟早的事儿。另外他也算明白了，这个赤炼堂就是到处找一些东西，还有一些人，找的东西貌似是龟壳还是什么，反正他是一次都没找到过。然后找的人大多是做大买卖的，找到人后他们就会放火将整个村子都烧掉，简直丧尽天良。最后总算被王东找到了一个机会，赤炼堂要派人混进宫去假扮一个小太监。王东就自告奋勇去了，因为他为人机灵，同时又好像很谄媚，所以就被安排进了宫。他实际上也没净身，到了宫中糊里糊涂就被安排到库房，然后开始找各种文献资料以及各种贡品给赤炼堂收集线索。王东上次果然是故意给展昭看手上纹身的，因为他觉得展昭武艺高强，且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说不定能帮他。但是他又不敢明说，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发现他叛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前两天王东发现南宫记似乎在暗中找个胳膊上有纹身的人，他本来想终于得救了吧，但是却有人来通知他说堂主想见他，让他回去一趟，于是那天他就被安排了一个出宫的差事。王东意识到对方可能想杀他灭口，于是他趁乱溜走，躲进山里蓄了胡子假扮乞丐，等着外头的情况。他本来也想跑去开封府求救，但是怕离开这树林就被人灭口了，于是也迟迟不敢动。没想到碰上了展昭和白玉堂。王东将所见所闻以及这段时间的遭遇全部告诉了众人。 那个全身烧伤穿着斗篷的是什么人？ 啊，那是副教主。 副教主？这么说还有一个副的和一个正的，不是说总共有三个教主吗？ 统领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副教主吧。那你们正教主长什么样？ 这个倒是不清楚，他很神秘的，平时怎么都见不着，但是两个副教主都挺怕他的，他的功夫好得吓人的，我们有时候都怀疑他其实是鬼不是人。 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陈茂？ 众人也觉得有嫌疑，但是又不能肯定。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到处是火的地宫在哪儿？ 这个真不知道，赤炼堂的人都很小心，每次我们都是被打昏了，或者直接用迷药迷晕了，等醒过来就在赤炼宫了。 你的教主让你在宫里除了找龟壳以外还找人？详细说说，找什么样的人？ 人嘛，大多是祖上爷爷辈很富有，住在西域一带，专门做金银玉器的买卖，很懂行。然后年轻一代呢比较低调，且家里有祖传的玉佩和黄金，样子是汉代款式的。 王东一五一十将知道的都说了，包大人索性将他安排在了开封府的大牢里，有人日夜看守，起码比在外游荡安全点，而且也没人知道他在哪儿。王东倒是挺开心，他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不用整天担惊受怕的。而且他发现开封府大牢的伙食还不错。通过王东的口述，案子又有了一些进展。入夜前， 公孙验尸结束，告诉众人这几个人的确是回鹘人，而且赵普悄悄请来的一个宫中曾经出访回鹘的史官一眼就认出了尸体之中的一个大个子，说这个人就是赤夜。 那么接下来该去八王府将赤哈弥弄过来了，最好是能将统领一起活捉，抓住他能查到的线索就更多了。 于是众人趁夜跑去了八王府，影卫们精心准备了抓捕统领等人的机关，红九娘是用火的高手，给众人设计了防火的网兜。而所谓一物降一物，别看水灭不了统领的天火，泥沙却是可以。影卫们准备了好几桶的沙子放在屋檐上，一会儿要是真烧起来，就将那统领活埋了。当然了，还要天尊和阴侯两大高手助阵，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天尊的意思是，一会儿除了泼泥沙，再泼两桶水，直接将人冻成冰棍儿。展昭和白玉堂蹲在墙头，看着使者们陆续前来，其他国的使者都被带往东跨越，而回鹘使者却是一直没到。众人觉得最后来到也好，直接带到西跨越，以免他们怀疑，怕就怕他们一会儿不来。展昭蹲的脚都麻了，弓起身捶捶自己的腿。 你猜会不会来了？ 也没准。 不能不来吧？ 赵普也落了下来，心情甚好，正在啃一串葡萄。 他假扮成回鹘的使者，估计目的就是要进皇宫。皇兄有言在先，今天不到明天都不准进宫。那他搞了半天假扮成使者，岂不是白忙活了？ 展昭点了点头，随后瞧着他手里的葡萄。 哪里来的葡萄？ 儿子给的。 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赵普从刚才开始就不管小四子叫小四子了，就叫儿子。本来他想让小四子叫他爹，不过小四子爹来爹去，他跟公孙总弄混。比如说刚才刚到的时候，小四子说公孙验尸忙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想让赵普给他拿点吃的，于是他开口就是 爹爹，爹爹还没吃晚饭呢，爹爹这儿有没有吃的呀？快给爹爹拿点儿！ 八王爷和王妃听得哈哈大笑，赵普也挺尴尬的，而且公孙总有些吃味儿似的，于是赵普还是让小四子喊自己舅舅。公孙似乎还挺满意，这会儿正在后院吃赵普亲手给他端来的牛肉粉丝汤。小四子和萧良在后院陪着王爷王妃聊天，今晚这么危险的活动就不用他俩出现了。展昭才想起来，他们忙到现在也还没顾得上吃饭呢。 有牛肉粉丝汤啊？ 我让人去拿两碗来。 算了，粉丝汤吃着不方便，一会儿别露馅了，等破了案再说吧。 展昭话没说完，一旁白玉堂轻轻碰了碰他肩膀。展昭不解地回头看他，白玉堂伸手递了个漂亮的木匣子给他。展昭不解地接过打开，就见木匣子里有一圈九个精致的鱼肉烧麦，内圈还有六个圆滚滚的虾球水晶饺，最中间三个蟹黄生煎包还冒着热气呢。木匣子边缘的凹槽里一双精致的银筷子。展昭张大了嘴，捧着盒子看着白玉堂。 耗子，这是什么呀？ 外出专用喂猫食盒。 赵普嘴角抽了抽，白玉堂这是花了多少心思呢？这木匣子乍一看是木头的，仔细一瞧黑黢黢的，原来是墨玉的。 墨玉做食盒啊，造孽啊！ 以前那些魏博美人一向一掷千金的昏君跟这位比起来弱爆了。 展昭笑眯眯，满足地嚼着烧麦，还往白玉堂嘴里塞水晶饺。 外出专用食盒什么的，高档呀。 斩护卫自动忽略喂猫两个字。等他吃完，白玉堂轻轻一抽匣子底部，抽出一个扁扁的饮酒壶，展昭拔开盖子喝了一口，是他最爱的梨花白呀。展昭美滋滋喝了一口，又让白玉堂喝，揉了揉肚子表示吃饱喝足，赵普就在一旁看着。 这白玉堂真心把展昭当猫怎么喂啊？展昭也是，吃饱了是真像猫啊，就差伸爪子洗脸了。 而与此同时，邹良和林业火往众人身后一落，对他们三人使了个眼色，来了。八王爷的计策很成功，回鹘使者真的来了，但是来的人却有些多，不止赤哈弥来了，赤叶还有那两个年长的高手也来了。赤哈弥被众人围在中间，不知道他是不是上次受惊吓过度，因此人有些萎靡不振。展昭瞄了赵普一眼， 那么多人难下手啊，而且万一赤哈弥没想求救或者弄巧成拙，麻烦就大喽。 换个方案。 赵普对子颖使了个眼色，子颖就下去跟门口准备迎接的八王府管家耳语了几句。八王府的管家那可不是一般人，知情识趣之外还会办事，立刻按照子颖说的将众人引进门。 哎呀，回鹘使者是来的最迟的了，其他国的使者都在等了， 路不熟所以耽搁了，见谅。 管家笑呵呵的，没按照之前设定好的将人引到没人的跨院，而是直接引去了很多人的前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